D100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风波雷的茶杯，新闻摘要。主持：郑京翰、林毓华、郑家富。 早晨，现在时间是7:40。 遲了十分鐘，看報紙，麻煩你快點，爽手一點，家富興塞車，地鐵塞車，地鐵未開到南區，地鐵塞車，真的因為佔中，預言，沒錯，鄭家富睡地鐵龍位，剛剛睡完回來。 應該不是睡電，應該是睡港燈、中電。 去發電站那裡，去以身試法，要坐直升機回來才行。大家聽的是D100大聲颱風波雷的茶杯，現在正在和香港台聯合廣播，這個叫做風波雷的茶杯的新聞摘要，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總之是看報紙，頭條今天，爽手一點，信報。 有什麼報啊？還有星島，星島，AM730也是。對說這個谷歌嫌我們香港這是車大炮，香港的記者是質素低的，所以毓敏罵記者質素低是正確的。其實我那天都想說，因為英文南華早報說這個petrol ball，其實 汽油彈不是叫petrol，大家都知道莫洛托夫雞尾酒。說回為什麼記者質素低，沒有人質疑他。谷歌走出來，這個我想就是一個所謂自我審查下的結果，大家都不想接觸一些比較敏感的話題。谷歌走出來說，Google說 找不到地，你買了一幅地，你在將軍澳現在撻地交給工業村，他說什麼，我都不知道他說什麼，在將軍澳買了一幅地，你怎麼可以接受記者如實報導，人家說香港地價貴，找不到一幅大型的地皮，你說什麼，你訂都給了，準備起的，有計劃，預備投資23億，應該今年起好。 所以這是廢話來的，原因就是因為擔心香港就是所有主流傳媒看到今天這樣的環境，全部河蟹，全部被河蟹，全部歸邊，很擔心數據中心投資了23億在這裡，不是錢的問題， 對Google來說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23億大概是一次的，問題就不想 放一些東西在香港，將來會成為倒轉頭會危害資訊流通，因為他要放在Server上的時候就放了很多資訊在那裡。如果你對一個國家、對一個地區，如果他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資訊流通你是有懷疑的時候，以及不能夠保密的時候，你就情願不做。 不是起個夾萬的問題，你明不明啊？鄭家富有一天當你發達了，你有9000億身家，不是昨天9000萬，我只中了，所以今天9000萬，我想鄭家富會辭職，打電話來大班，你那檔要多少錢賣啊？值幾錢啊？現在我大兒子買過一次六合彩而已，送給我媽做生日禮嘛。 那怎麼辦？即是說回到做不到，比如鄭家富有9000億， 起個夾萬，起個夾萬濕濕碎在全世界，找最巴閉的保安專家來到起個夾萬，我投資10億，全世界最安全的了，水泄不通，烏蠅都飛不入的了，蚊子都飛不入的了，但鄭家富說好啊，10億就10億，給了一億首期先，後來畫好圖了，準備起了，鄭家富發現不行， 香港沒有了私產權,原來法例就來了,用什麼甲萬都拿了,不要起了,去另一處,那一億送給你了,拿著圖,拿去另一處,那麼簡單,為什麼會相信他說一件事,Google說放棄香港建立數據中心的理由是成本太高,以及難以在香港購買大幅土地,這個最過癮,所以看報紙去看這些東西。 所以每個人都說什麼你都記住是照說不要緊的這個新聞報導然後你質疑他我相信也跟他報紙的取向很有關 難免令人懷疑香港數據中心難產究竟是不是Google不滿意中國政府網絡審查 汽油彈他不是說他扔的你沒亂說官逼民反問題就等於一件事你是事實上香港現在的資訊流通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確受到剝削你莫乃光在說什麼廢話才行這不是人說的還要代表我們資訊科技界你說什麼呢 Peter仔你叫誰林毓華叫Peter仔沒人叫我的Peter伯 大江、南組、情報、東方、Light Relief for Some 我想香港的《英文虎報》都是這個講廣燈加價我真的要講這個擺明又是霸權這個真的是霸權因為這是專利 地產和霸權你可以說它是用錢來砸死你但廣燈這些專業霸權專利事業肯定是霸權因為受法律保障去掠水受法律保障就做好事了舔到盡了好了都市日報這個應該的擺頭版就超過一百個差不多一百個國家領袖 追悼曼德拉向他作出最後的致敬亦都全世界表揚他曼德拉在諾貝爾和平獎設了最高的標準不是最低他沒有說最低標準大家搞清楚最低就是這個最低以後沒有人拿到的了你明白嗎他說了這是最高的標準是一個典範 中國巴閉,六個國家領袖代表發言,中國的副主席李元朝,你元朝,不是朝,你打完牌,李元朝就代表發言 其實曼德拉的精神和中國是有違背的就是所以我覺得很奇怪等於最近入了人權組織入人權安理會聯合國人權 委員會一樣這麼諷刺這是很反刺的我覺得中央政府很多時候所以為什麼派一個呢不是習近平去呢是有原因的你看到現在全世界美國差不多在世總統都去了除了一個不方便坐飛機的人部署差不多所有國家都出動到連這個 好像卡斯特羅也有去不過那個是弟弟不是大哥為什麼習近平不去呢有原因的就是因為價值觀的問題除了中商報這個左派的經濟報紙打正旗號的頭條就是中國經濟改革取代高速增長即是告訴人明天明年 保不保8呢很過癮的我看到新聞保不保8呢他就說其實我們不保的因為我們要取代他用什麼取代呢看商報就告訴你用改革來取代即是我們用通過改革慢慢增長保不快自己增長不到說你民主太大還有一些過癮我告訴你 環球時報、中央台說中國污染是好東西即是成龍那些說法飛彈射不到上去人造衛星都是好東西是壓力測試死的人多一點都是好東西人口沒有多大真是好東西我都覺得真是好東西不是假的這是真是好東西這些是公關的這些是馮偉光才想到的東西我以為原來跟中國一樣的 跟我們中國的後舌一樣想馮慧哥撈得起有原因另外還有太陽報廣教育因為英文中學停了敲門自己報名不是通過派位那些不可以敲門以後少了1200學位更嚴重迫中產節衣縮食 好像鄭家富打五份工送兒子出外讀書沒辦法好像昨天中了9000多萬你說你不要說一些不說一些剛才說9000多萬都很多錢的都很多錢的900萬的還不滿你以為大家肯賜你真是夠你還了那些 成報不用說蘋果今天說自己厲害兩個頭版但蘋果有它的都是說自己厲害去美國即是說自己厲害鋪條路即是說自己厲害當然每份報紙當然有它的頭條《日報》分三更掃貨運去內地水客螞蟻搬家就 破了行賴寧《紐約報》的頭條其實高永文出來火上加油他當然叫香港人在聖誕前快點買奶粉 你做官的,你管那個supply的 你管不到就叫人說你自己搶了不關我的事高永文是什麼人高永文有沒有買過這些奶粉公司的股票不是的有沒有買過那些他有沒有開藥房明報 繼續跟進小朋友很慘那個女學生墮樓的案件現在真相大白的確是有攤血的有攤血你怎麼可以說人暈倒的有攤血為什麼不報案呢這個待會再詳細討論說來說去現在的校長說 原來是姓若翰的人幫他報警不是幫他人家覺得不妥當要報警不是他你不要幫他他很開心聽到你說你這樣說很多人以為他叫姓若翰幫他報警不是我不是這樣說意思我說引起誤會不過昨天跟教育界的人聊聊他們很多管理層 經常都很害怕打999是啊這個是他們的作風這個是一個弊弊這個999之後整班警察來到就引起傳媒關注他們不懂處理林毓華你以前不是教過那些校長怎樣處理校長教過教了就會懂了嗎你教到很多書很多東西不見你明辨事理<笑> 所以一早大班你應該說林伯中了九千萬你應該開心一點你真是大哥你兩個人我今早一早兩張票加起來都不夠四個字你知不知道林伯壞到怎樣<笑> 我興過火市中不到我都不是中不到為何興過火市中不到才興過火市中不到是合理的中不到才興的有什麼可能我這麼壞人中英文虎報都是講電燈講了經濟日報沒有掛牌的喉舌經濟報講了信達揭起基金追期 追貨潮,暗盤升了15%,明天掛牌,有間新上市公司掛牌,就很多人去追貨,沒話了,說完了,說回蘋果了,慢慢說了,蘋果其實都關我們事的,新媒體,即是說新的媒體,就衝擊舊的媒體,其實YouTube昨天公佈2013年香港的排名, 他就沒有說到新勢力衝擊舊媒體的因為蘋果自己加上去的 他就說YouTube 即是以YouTube為一個新勢力的代表 即是香港的短片網站 YouTube公佈了2013年度 香港熱門影片排行榜由網絡作家張晨散文改編而成的短片一身只想尋找一個 所以怎樣衝擊呢你們有沒有看蘋果我沒有看過出面有沒有人看過舉手因為這裏的平均年超過30歲不是出面有些20多加上平均年你什麼叫平均第二是哪裏14巴港女這個有很多人看過我都沒有看過我們沒有看過就說捱麥當勞那個因為你們已經找到了所以不用看或者你知道沒得找就找不到了開玩笑 打14巴可能你們被人打過出面那幾條小子個個舉手指功全世界點擊率超過184萬次其實很簡單這個蘋果差不多三板衝跑艇170萬次 很暗春的在YouTube來說你想想那個騎馬那個肥肉叔 說10億 184萬對YouTube來說是打一次 是一個小孩第三位證明香港YouTube也不是那麼流行的拍攝東西 始終我們的市場引起不了國際YouTube是全世界的因為語言的問題不需要語言你看那個叔騎馬哪有語言的 即是叔叔居居騎馬上廣州譬如你說看警戒線你不懂廣東話你怎麼看呢警戒線也不是很厲害118萬因為這就是語言的障礙還有黃維基就說人家給他一個肯定對不住我真的要說對不住很多人可能不喜歡聽尤其是他的伙計尤其是他的五毛黨肯定不喜歡聽他有五毛的黃維基很有趣你一罵黃維基就有人動你是吧喂 為什麼人看警戒線呢我不是說那套劇拍得好或不好是因為這是新聞就是因為一男子你要多謝一男子打擊香港的程序公義而因此大家就拿來看等於現在買那隻盧姆西公仔不是人們喜歡的公仔是買來扔的今天就有個 有個行為藝術的鬥訂一原來這個盧姆西鬥訂一大力所以警戒線全球點擊率118萬次不過他說YouTube不肯公佈有關影片香港用戶的點擊率原因可能香港呢 很低又不出奇總之當然有個原因王維基又因為這樣給了一個肯定你認為這個肯定肯定的意思我們是給了一個肯定這個梁振英政府的不該不是肯定你他可能像黃毓民那樣說給我們一個肯定不是給我們政府一個肯定扔汽油彈給你不是扔給你扔給政府就是這樣肯定了一個 頭條看完看法案出了什麼社評大部份社評都是講加價的走不掉了因為去到社評就是了大部份報紙商報文匯大部份都是全部都是差不多接著又講曼特拉好了我們要去新聞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整體來說,公營醫療都是擠迫的 尤其是在一些冬天的時間 還有我們又要處理HN9帶來的風險 令壓力是很大的公民提名不要篩選社會裡面有任何恐嚇性的言論或者 是大大小小的暴力行為特区政府一定会依法办理的当然不会收回你不认识我妹妹你不认识我收回的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郑家富 看完今天的社評跟大家總結一下絕大部份都是講電費加價不合理的另外有些比較一時惡惡的星島就講Google倒了口的肥豬肉為何會飛到新加坡、台灣呢這個就問一下689就可以了另外就有這個 《文匯報》那些當然是講一下恐嚇言論黃毓民的言論需要追究《南華早報》也是另一篇除了一篇說EU和蘇聯主宰了什麼烏克蘭的問題主要是由其實都不關烏克蘭事蘇聯的問題 《文匯》追究黃毓民 還有什麼沒有了大致上是這樣所以今天主題都應該是兩電東方就不是說東方的競爭力每況愈下沒有了看完報紙了言歸正傳既然大家市民關心民生問題離不開電燈公司為什麼你說得這麼厲害 5年不加價但他不是這樣說的他說明年不加價另外預測4年都會是凍結會不會預測4年會有變化呢什麼叫預測譬如明年第二天煤升到像黃金那麼貴變成Bitcoin的那就到時就加價了要不就發電要不就不發電 要不就捉了那些六百九的垃圾進去用垃圾發電有單東西未說之前我覺得是很過癮你就知道什麼叫做喉舌什麼叫扭曲事實什麼叫指鹿為馬什麼叫做關都被咬回直內地民眾近年飽受十面埋伏這個埋伏是微賣的埋之苦 嚴重的時候,不少人甚至選擇走難,離開原居地位的原因都避了這些毒賣。但官方中央電視台和環球時報厲害了,林毓華,你都想不到這麼好東西。柳飛城市 大讚霧霾的好處其實很多林毓華你不要看你做公關現在我請你回來做公關國家領導人總之麻煩你講一點他這些有毒的霧霾是好東西你想想想你兩個這麼有想像力你一定想不到他們那種超乎 想像力的那我們就說可以說無限商機我們可以趁這個研究你想這些老屎竅官方是中央電視台和環球時報就說霧霾好處多多中央電視台的網站的評論文章巴閉他們文匯大公其實文匯大公應該學習的一講完才講他怎樣學習 他說霧霾令中國更加團結更加平等更加清醒環球時報就說霧霾會被導彈打不準有利軍事防守有一天打仗美國人射導彈過來因為有霧霾蒙罩著整個北京就搞到這些 導彈都害怕了原來這個是國防的事件有利軍事防守你這樣說網民當然說這些官媒他們的道德沒有下限我們香港人早說了沒有最壞只有更壞的沒有無恥只有更加無恥沒有最無恥將百姓當傻佬就連遠在英國的媒體都有報導內地官媒的說法 現在就成為國際笑柄中央電視台的網站前日發表了記者王磊的署名文章長篇大論盤點霧霾帶來的五大意外收穫說近兩年來霧霾摧毀了健康遮了藍天癱瘓了交通成為全民的公敵 但霧霾天氣並非一無是處好了大家一起認同了騙子通常是這樣一走過來就想吧看到你滿頭白髮面色又不太好腰又彎神虧我有些藥每天吃一顆包保你<笑> 龍精虎猛老虎都打幾隻買的價格改好彩你見到我今天這句才重要有緣不是不是一無好處的其實陳規幾好的因為你見到我如果不是你怎麼見到我我當然帶著你發達我跟你兩份夾粉買這些陳規藥賣給阿富因為做了九千萬起碼掠回了五千萬<笑> 那怎麽呢在施虐神州的同時可以帶來五大好處包括什麽呢使到中國人更加平等本來中國人不平等的我覺得這傢伙是行的我開始都被他說服了無論你有錢沒錢大家都是吸毒氣你說是不是好東西本來看中國貪官當道或者民脂民膏 那些人是財大氣粗暴發戶渣化拉里吃鮑魚想納菲終於有樣東西大家都吸臭氣了死吧齊死吧將貧富懸殊拉近了這個真是過癮的文章又說霧霾令中國人更加團結為什麼呢因為霧霾不僅襲擊城市連鄉村都淪陷 <笑>沒有東西了民眾在霧霾面前半斤八兩不會互相拆台以前鄉村的人可能很妒忌城市的人城市人又可能看鄉村的人看不起現在大家要團結因為大家都要吸毒其實成龍說的話跟這個差不多中國亦都霧霾被中國人清醒地認識到什麼呢 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獲得並非沒有代價原來中國做世界工廠大陸人一直以為不用付出代價現在終於知道了因為做世界工廠是要付出代價的那怎麼辦不做啊 另外霧霾令中國人更加幽默這肯定是最幽默的人 環球時報日前的報導 但戰場上有利於防守方面的軍事行動即是說有霧霾現在有透露了國家機密中國製造的導彈有霧霾的膽盡所以最近射上那架巴西好像跟巴西合作的運造衛星射不到都是這個原因之一我想寫這個人其實都是不知道大佬現在的先進的武器難道你有霧霾射不准人家的雷達和標準大佬用你得理日光日白或者天黑或者霧霾 人家不是看你眼的人類的視覺的遠程度不過大班你這樣讀出來令我覺得大陸沒得救了這種思想論當然是官方思想論當然是官方思想論你要看人民的反應 露斥官媒流公非官媒道德沒有下限簡直令人髮指我們早就說了沒有最壞的只有更壞的這樣可以發揮到真正的正能量嗎空氣就會變好嗎你當這老百姓是傻的嗎更加有些網民說根本不要臉面子都不要了 北京商報亦都發表評論說難不成我們笑對霧霾霧霾就會知難而退嗎即是你寫兩篇笑死人的文章霧霾就會被中國人笑到散了另外最嚴重的是什麼呢英國的《每日郵報》和其他西方媒體都有報導官媒的做法 有英文網站更加刊出漫畫《五星期》裏面四顆星改為向下游的精子諷刺官方為經濟犧牲環境令到民眾受到霧霾毒害精子的質量下降夜遇變相推行節育政策翻鬼佬更厲害即是說中國有霧霾就等於沒有兒子生 就是這個好自然的趨勢你這樣的環境破壞環境就破壞你人口的增長霧霾還有一件事很多我的朋友又說去上海去北京為何每個叫我去我不去你聽中南山說你就知道中南山說什麼霧霾更多的是人禍而不是天災他警告說霧霾比沙士更加可怕 如果不馬上治理將會危害後代中南山又說應該對霧霾比對抗沙士的時候更加持久更加困難一定是但如果全民行動或者十年左右就可以治理好空氣的污染我告訴你比沙士差 當然啦,沙士你都是可能在一年半載裡面的作戰,可能你啲霧霾的環境污染是日積月累得來的結果。世界衛生組織,基真扎菲的那個啦,發現全球10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裡面,中國佔了7個,恭喜。這個真的很進步了,霧霾除了傷及呼吸道, 亦會危害神經、泌尿、生殖這些系統嚴重就會死人 但對抗霧霾持久戰如果不治理就會危害幾代人建議民眾在霧霾嚴重外出時要戴口罩但不建議長時間戴可以阻隔PM2.5的N92和N95口罩 長遠來說建議部分污染嚴重的大城市將治理成果納入官員政職考核的體系講完了不需要再講了一句講完如果有什麼問題總之如果是政府的問題都不是問題不好還要好你還要多謝他但如果是民間的問題是不是三跪九叩呢 等於這個689香港的一男子有段這個什麼你有沒有看上網法輪功那張報紙大統華報那張吧大新紀元不是大統華大紀元是超市來的他說梁振英 涉及周永康搞革命梁振英參與周永康賭集中南海做逮捕周永康與輿論造勢暗示梁振英因涉周永康案將會落台大紀元一年前已經率先報導過關於他與周永康的關係 喂,如果是就發達了,你信不信?這件事很難知道,怎麼知道?我們主觀願望當然是希望,最好是打靶,如果他真的有份好大鑊,周永康就沒事,現在已經說明罪不上政治局常委,但現在都拘捕他,一定不會判死刑的 司機說他說我要美國領事館探夏千福你拿牛雜那個司機已經是習的人他扮演了先跟司機說現在我們去買牛雜湯顯明說哪裡有牛雜好吃嗎元朗好像是牛雜不是十三座牛雜在新光戲院那裡接著去九記買牛腩接著買棍曲奇餅司機說做什麼去探夏千福你知道他喜歡吃東西但是好東西給他還要買了毒酒整輛車一駛進去就碰了 那個海關陸戰隊在裡面直接推開司機就拘捕了梁振英進去問他想怎樣我想去美國怎麼可能你覺得有可能我怎麼知道這些事情問梁振英才知道不過大新紀元這些報紙語不驚人死不休亦對於共產黨裡面很多事情只有他才 才知道真還是假不過共產黨真是假亦真時真亦假坦白說霧霾都可以說得這麼漂亮有什麼不行梁振英隨時做國家主席就是這個世界所以這些霧霾告訴我們中國人其實十三四億如果這麼尊重我們自己的土地的資源我們珍貴的環保的環境 其實始終最尾都是危害自己都是危害下一代不只是危害中國人整個世界都有問題這個才是糟糕你想想香港遲早都是這樣隨時吹到下來每一次你看到行山友你很熟悉大班行山友的照片究竟什麼時候看到獅子山太平山香港遲早都是變成這樣梁振英到時就會學這個 作者的了那有什麼五大好處呢他數十大的了怎麼知道五大這麼少十大好處當然了凡事成一倍好處香港那些扔汽油彈的人死快一點第一佔領中環的時候每個人就被吸死每個人放軟手腳抬得又容易快一點 大家有團結一點不公道一點其實很傻的這篇文章的人你剛才讀的那篇文章你中國已經很多人家裡有氧氣有氧氣桶即是一樣東西如果有錢人不懂得解決這些問題還有有錢人懂得每年去外國 清肺的有清肺洗肺我聽過吸回新鮮空氣他不用每天我都說家裡每天都有他都會去的他外出是可以清肺的你的肺黑了好像豬肺那些你不是去了這個神跡那裡那裡空氣很好的嘛 香港以外很多地方即是香港以外很多地方好不好那些好不好那些好不好清那些肺回來林毓華去夏威夷就清了肺回來就快到我去你不用你好像我們用豬洗豬肺那樣就行了塞一條喉進去 我們跟你預約機票回北京不是我預約了那條漂亮的喉正經你說回一件事現在這個政府你是完全當人民的健康其實將整個國家摧毀這些環保這些破壞破壞自然生態破壞文物破壞了我們的倫理 破壞了我們的價值觀這只是摧毀了國家如果這樣叫愛國的話還有食物健康對不起如果這樣的標準叫愛國我就一定我就不會選特首不是愛人類的行為不要說愛國你很賤英你做了特首之後你有做過一件好事嗎你不停在煽踏香港的核心價值你不斷在動搖我們的香港的價值觀這個紫砂茶壺不單止被你刮了被你打爛了茶都撿不到所以黃毓民那天在立法會其實他說的話你說是不是恐嚇當然你說逢親暴力的東西扔汽油彈一定是恐嚇的了 但問題是不是梁振英自己遲早都要出這個我們先聽新聞吧整體來說公營醫療都是擠迫的尤其是在一些冬天的時間現在的時間還有我們又要處理可能HN9帶來的風險令壓力是很大的 公民提名不要篩選社會裏面有任何恐嚇性的言論或者是大大小小的暴力行為特區政府一定會依法辦理的當然不會受犯啊你不認識我妹妹你不認識我受犯的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 鄭經翰、林毓華、鄭家富8時42分聽著是風波裡的茶杯就是這個D100通過互聯網進行環球廣播視像廣播我們在新聞前剛剛講到關於 黃毓民在立法會疑似恐嚇言論現在建制派左部喉舌群起而攻之究竟黃毓民說的有沒有問題你問我當然如果鼓吹人用暴力用汽油彈當然就有問題但他不是 你這個不義的政府即是告訴這個政府你現在扔雞蛋已經這麼大件事梁振英兇神惡殺黑口黑面嚴肅處理跟進他就說第二天不止扔雞蛋扔汽油彈哥何鴻毓民說話哥不單止扔雞蛋扔汽油彈 第二又沒有說對準備他扔汽油彈第二又沒有說要找汽油彈扔你即是告訴你將會發生的事怎止扔汽油彈黃毓民是緊跟中央的盛讚曼德拉的立場曼德拉當年都是武裝起義才能夠得到今天的成就就是因為你專權的政府就迫官逼就民反一定要有一些顏色 就是還以顏色你才是那些偉人都要坐牢然後痛定思痛說回現在你就說他是恐嚇、暴力又說要對付他第一你就對付他不了你不認識黃毓民嗎認識黃毓民你知道第一他不會收回第二他在立法會說話有特權保障 說什麼都可以真是說什麼都可以不是開玩笑什麼怎麼動他才行其實現在左部想製造輿論就是想將那件事又影射到佔中那裡證明了梁振英說佔中一定不會和平這個就不用想了大家都知道佔中是一定和平 愛與和平的行動其實如果我是黃毓民我會怎麼說呢就問一下在座各位尤其是你那班左狗土共地下黨員 1967年暴動記憶猶新 當年的運動叫做抗英脫暴 抗英脫暴當年都是官逼民反港英殖民地高壓統治最終就搞到滿地菠蘿曾玉成你有沒有份你講一下曾玉成你有沒有份你講一下如果你再搞下去這次就不是抗英脫暴抗暴就抗什麼呢 那就抗什麼你說那時候是抗英脫暴現在就變成抗中亂港抗聯港抗糧這個就是亂港那就將他扣帽子這些全部扣回就行了就是港賊你這樣說其實黃毓民是不是應該用一個比較婉轉與諷刺我覺得不需要我覺得他很直接直接了當他說都沒問題你現在扔雞蛋很重要嗎 扔汽油彈怕不怕你這個鄭家富又打個譬如林伯就在街邊賣水果你鄭家富就是那些貪污警察天天去收片搞到林伯兩餐都搞不定昨天才拿完今天又走來喂我老婆生了兒子<笑> 不夠啊以後要加料啊你那些保護費然後一腳踢散你的檔林毓華就找他剷掟你你警察你這麼頂林毓華掟蛋不是掟橙下次掟石頭啊你不可以拘捕他說你掟石頭嗎你貪污啊大哥你報哪個啊即是你說這個是<笑> 政府不義在先官逼民反看看黃毓民怎麼回應看你們懂不懂他現在民怨已經累積到這樣你還繼續去倒行逆施有朝一日就不只是扔你雞蛋就扔你汽油蛋意思就是民情已經會升級我是預見會出現這個問題我溫馨提示你你的傳媒報紙就寫到我要扔他汽油蛋 沒辦法的香港的傳媒是墮落的即是都不會收回當然不會收回你不認識我我叫黃毓民妹妹你不認識我收回<笑> 妹妹你不認識我啊受飯啊這個一向都是動然後你就說你找正我啊你指著林毓華你找正我啊你有沒有搞錯錢都不給你找正我然後林毓華就說小哥你不認識我啊我叫林伯啊受飯你白癡的 所以今天李怡就著這件事他亦寫了評果的評論他認為這個梁振英將市民的憤怒已經推向了暴力的邊緣最尾都提及到黃毓民這個汽油彈事件但之前就說扔雞蛋說這個盧姆西最高興今天那些有些叫做玩具箱出來說將這些玩具怎麼樣林毓華將這些玩具醜化不是醜化利用這些玩具作為一種政治工具 影響了小朋友大哥用玩具做政治工具這麼幽默這麼開懷又要說找汽油彈你又說暴力找個老母西你又說做政治工具你玩完了這個政府大哥真的市民的憤怒我自己覺得每個極權的地方極權的政府將會面對最終的下場 他說用這個公仔來做武器教壞小孩我現在想問楊志剛你代表老了他是不是香港玩具廠商會常務副會長林毓華當然沒有戴眼鏡看得慢不好意思我代表他道歉不過有個好處如果林毓華不是說話那麼慢為什麼突然出鄭家富說話那麼快呢這個就是大陸獨賣的無言以對 用公仔做武器玩具界就說教壞年輕人文匯大公還有文章說你這些人反智無聊如果這樣說我現在反問做玩具的廠商賣玩具的人你看看檢視一下你的stock你的產品你的存貨有哪些玩具不教壞年輕人的我想知道 我都想知道大部份玩具都這樣說都跟意識形態有關你說什麼人先告狀又不可以說沒什麼玩具不教壞有益智玩具所以就有些分類玩具放在每一個人的手和腦都可能可以很有益也可以很有害 天真無邪的小朋友所以我們這一百我們已經在世界各地搜羅勞姆西回來到時我們是幫大家訂的我們只是收回成本第一我們可以在28、29號的訂我終於決定了這個挺好所以票說一下最後那場 在售票處買就買不到了全部售罄了但我們留了一些好位仍然有些位未必一定好總之有些票就在這個其實那個場個個位都好因為是小場這個綜藝館如果大家去過其實個個位都好其實坐第一行不是那麼好因為隨時被鄭家富林毓華的口水噴到所以坐遠一點會好一點 還有少少我們上環地鐵站伊爾出口的閘外的店舖仍然有最後的場票賣你先說說 盧姆 另外還有<笑> 另外還有那兩場仍然有票賣的希望大家捧場我會加料的譬如第一場陳欣健唱金曲還有其他人在談的大家還有要捧場如果不是我們是血本無歸的那天我會留一些公仔過來訂入不入貨先我去訂的 扔下去看誰拿到就給誰拿一家新年快樂歡迎我扔下來的扔林毓華我來最好扔下去做禮物就像當年我們看演唱會見林子祥扔球大家就記住買票了盧武西我們找到回來都是意思來的不是想賺錢的 今日李怡先生的《蘋果評論》就講到行騙長官將市民的憤怒推向暴力邊緣 年近歲晚,如果要為2013年香港選幾個潮語的話 可以毫無困難就會想到一男子三個字和最新出現的盧武西幾個潮語所代表的正正是香港政治生活這一年來的重要變遷一男子的出現意味著行騙長官已經從行會的共同決策 變成他這個一男子獨斷獨行基本法關於行政長官如果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應該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的規定亦都被束之高閣而立法會的審議引用特權法調查發牌事件的時候有建制派議員在中聯辦發功之下竟然自稱違背良知而投反對票於是 行會和立會對特首的制衡亦都全面破功香港剩下可以和一男子抗衡的只是力度亦都被大幅削弱的司法和媒體如果三個字只是馮偉光一時失言這樣他在10月的訪問自稱是白宮發言人不單只是智力失調而且是色淺言誇自視超高到駭人聽聞的程度 在社會一片嘲笑和風罵聲當中稍顧念一下政府和特首自身的低民望都不會任命這個自公發言人但是行騙長官似乎有意挑戰民意竟然是我行我素董建華時代還是想干預一些的民調梁振英已經是厚顏無恥到民意管他涼香港政治墮落到一個新的階段於是盧武西出現 全港封搶盧武西成為香港反行騙長官和反政府的標記有國際媒體說盧武西是港人以黑色幽默苦中作樂反映社會對政府施政不滿以及對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渴望李怡就更加準確地說是反映市民的無奈與無望說明市民對香港政局的憤怒已經去到 不說粗口不行這個地步掟雞蛋不是暴力前日黃毓民在立法會說不是扔雞蛋就是扔汽油彈亦都不涉及暴力恐嚇因為說到底這個只是言論而不是緊接著的行動但是從盧武西條理龍霧蘭花系等出現隨後的扔蛋的確顯示行騙長官不斷挑戰市民的忍耐正是努力 將市民的憤怒推向暴力邊緣推向暴力邊緣所以這個梁振英將因果調轉了一切都由他而引起而他居然就譴責別人我問你一件事梁振英做了特首多久15個月對我來說是度日如年當然但問題我想問問你 在梁振英未做特首之前他最厲害是什麼都拿前朝的我問你那些愛字頭在曾蔭權年代有沒有出現過 大家真的要想在冬天 正牌的老母什麼大哥文錦就說你要說你講話你有煲茶什麼都說了放工了他就是想這樣你今早早上撿了兩張六合彩就飛高興了其實是不是這個人請你喝茶 現在都說想早退其實是你喝茶你想想做了那十幾個月 到人員,但我問了,放個20次,放假,真任權年代,董建華年代,有沒有外資投出來的。最多就維園100個。嗯。係嘛,維園100就有好多年了。那那個我做龍門鎮的時候有維園100啦,直接入買你直播室啦,我都好熟啦。 我很小時候就是龍門鎮很小時候就看你做龍門鎮從小看到我大從小時候就看你多謝你我想想你現在為什麼會有這些外字頭出現外字頭還有黑社會有組織的去搞那些法輪功黑社會都外國的你去幫你 看場你每次度區幫你看場 看著真的對著幹你那個肥屍大隻那個邵善波在立法會說得明白打就一定還手罵一定還口不會好像以前那樣不會好像你曾蔭權董建華那樣任人鬥任人動大哥你有沒有一賴的前朝你這些暴力的風氣這些搞對抗還有梁振英出來說的 他保證一定佔領中環不會和平一天會搞事我們大家知道搞事的是什麼人就是愛字頭和你那群黑社會梁振英說什麼你說有什麼辦法不官逼民反整體來說公營醫療都是擠迫的尤其是在一些冬天的時間現在的時間我們又要處理 我們可能HIN9大來的風險令壓力很大公民提名不要篩選社會裏面有任何恐嚇性的言論或者是大大小小的暴力行為特區政府一定會依法辦理的當然不會受犯你不認識我妹妹你不認識我受犯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林毓華鄭家富官逼民反元旦日你不是走了嗎一號回來了喝杯咖啡很快大哥九點十分我們也有職業道德的大哥<笑> 正如一月一號元旦日要上街了要上街了要上街的道德上街現在事先聲明如果我當日控制不了自己林伯你看到我很多時候我準備一些繩子準備一些冰水我告訴你當年澳洲大學踢校隊我做隊長的很威風事前的時候叫班隊員喂 不要好像上次那樣溫操鬧球證王牌的大哥誰知那場罵得粗口的那個就是我今年1月1日佔中在尾的時候就會遮打花園對開行人專用的地方 你做那個中點佔中的演習這叫大頭盔過騎樓底演什麼集佔中什麼演習行人專用區警察人不會動你演什麼集演什麼集怎麼坐怎麼蹲會不會找些大隻佬來抬你頂不是如果真的演習警察就不會動你行人專用區你沒有阻交通 除非梁振英黐了線 眼火爆的,要不然就找一群大隻佬回來 我相信民陣就是這樣,不是,我組織一群後援會,每人拿著一群來打你們 你們要看看有什麼反應，到時雷池是這樣，所以和平讓愛與和平，我怕我們大家都制止不了自己的情緒。有一件事，其實有很多事說真話很痛苦，有時說真話，我們經常說真話，其實說真話是不簡單的，你看到今日香港的社會，大家麻醉自己，你看到莫乃光這一班人，還有香港很多人昨天Google走出來，和媒介 走出來說我撤銷在香港建這個數據中心，即是Server Center，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很荒謬，就是說香港的成本高，很難找到一幅合適的大的用地。大哥批准了，在將軍澳批准了一幅很大的地比，是不是應該要問莫乃光，他已經用了23億。 已經準備用了23億投資，即是完全的計劃，那他作為業界的議員沒理由，莫大眼光，通過Google在Silicon Valley，在這個直谷的總部，批准了你才會投資23億，你現在突然走出來說我不起了，其中一個理由就找不到福地，你整班人香港人個個好，傳媒、業界代表、大合唱，我們就接受Google這個解釋，因為最好的地產霸權 反映了，現在問題是這個業界代表聲稱是反對的代表，不是因為政治理由，不是因為言論自由的理由，是真為香港的成本貴，香港有言論自由，有資訊流通的自由，我批過你，這是警號來的，Google突然取消了投資，另外將福地交給工業村，它一定有損失的，當然了。 他為了什麼呢?為什麼莫乃光要立即維康港面上結金?我不想每次跟他吵架,說真話是很慘的。這件事是重要的,我覺得我也覺得很奇怪,聽完你這樣說,我覺得這個是你有給你機會的,是不是?當然了,我寧願給機會,我希望他在聽,如果他作為我們業界代表,連一個主流的網上電台都不聽,他就沒有資格代表我們了。大耀廷。 都天天聽我們,我是我們昨天講了,我同意戴耀廷的解法。怎樣呢?哪一方面的解法?Journalist,其實他有,你又接受了。其實林鄭月娥是有言外之音,他根本都不承認,林鄭英是一個合法的政府。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去看。 在一個正常的政府,合法的政府當然是有認受性,現在這個政府不是從正常普選選出的大佬。所以不是特意的,林鄭月娥不是不懂英文的,為什麼他說沒有認受性? 之後我要加多一個英文,不是說mandate。就是說legitimacy。即是告訴你,其實他的心裡面,如果你懂聽就知道,我說不懂聽就算了。懂聽,懂聽。 鄭家富不懂,他要去斬英文,他就告訴你,梁振英根本不是一個合法的政府。都是要用這個角度來解釋,你才能明白他內心原來想在這裡疾緊梁振英。這次很結,你簡直說梁振英是不合法的。 他中文就說沒有認受性,梁振英這水平是不能聽的。梁振英經常懂聽中文,不懂聽英文的。 人家在英國有限公司,如果不然怎會說七句,No coming,No coming,I'm not coming,如果你有些詞彙比較豐富,有很多話說的,如果你這個人幽默一點,可以聊聊你女兒,commenting這個也有些問題,我說他沒有限公司,為什麼說真話這麼痛苦呢,其中一件事就是關於菲律賓人質事件。 我們大家不用說,這個普世價值,尤其是D100,說真話,行公義,好憐憫,好憐憫是我們最重要的,其中我們一個信念來的。 我們當然同情那些菲律賓在這個人質事件裏面的死難者，還有尤其是現在刪除了受苦人，包括易小玲。但問題就是你們在處理這件事上，你記住你站了出來，你要肯公義。即不是說這件事是我的事，我們同情你。即是一為神功，你的處境我們絕對同情。你要幫你爭取你的權益。你要我們做什麼我們都做，例如鄭家富曾經組織過 在前年或一起一球年其實是講緊就是就連我當係過年嘅禮後去呢個聖彼得堡就住對上一屆嘅APEC亞太經合會議聖彼得堡你係去嘅你準備莫斯科海參崴海參崴海參崴總之蘇聯啦即係唔係蘇聯而家冇蘇聯嘅啦係俄羅斯飛機票都爭你訂抗議 但突然間他很聽不聽我知道是梳擺他要不是保安局的官員要不是就是涂謹申就是你不要去現在在談的差不多談定了你去搞彎了當時有蘇聯立法會你知道了你也肯去不是啊我不是我選啊那時候開始沒有選因為他沒得去嘛如果他有得去他可能涂謹申就去了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涂謹申都不會去因為他是建制派的 未必的立法會議員當日不是在選舉如果剛剛選完他又不去選之前就會去對不起你看時機還要錢很多可以容許他去選完又不去選完過了海了神仙問題就是你這次市長來到鵪鶉市長還有一個部長秘密來了香港 三埋門賠了一筆錢的易小玲你看你開心你因為這樣而有錢現在去台灣整容我們絕對支持你你需要的話鄭家富陪你去都行這個不懂了這個可以陪你去這個陶謹申一定會陪這個不用陪人家不會給我陪你又不肯說你閉門做了什麼什麼deal你拿了多少錢你不說不行肯定拿多過100萬的因為他要說足夠他做這個手術因為說過要100萬才夠你現在不說現在更好笑 你現在聽阿梁振英怎樣現在你自己走出來說什麼這班人初初就淡淡順勢淡淡就說不是為錢的我們要拿回公義要美國不是美國要美國的走狗美國的奴才菲律賓總統出來道歉我們才收貨這句很重要現在不是啊 現在隨便找一個政府官員算了有錢就行了最後是這樣賠錢就行了這個確實而且你整個過程和談判處處事事都說是要保密我怎麼不知道你裡面在說什麼現在突然間一個180度的轉變是令人有這樣的概念就是否賠了錢之後就公道就可以 即是換上了這個就不要合理了而且我們又不知道賠了多少錢我們看回這個憲報大公報梁振英昨天就說人質事件三年前發生至今仍未完全解決反映事情有一定的難度和複雜性近期政府和家屬接觸會抱最大的努力不斷和積極和非方商討達至家屬的四項要求 梁振英重申港府會繼續積極和不斷和菲律賓方面商討並強調不排除當不能達成協議時向菲律賓方面實施制裁你當日順勢彈彈說了今個月尾搞不定我就去制裁你現在要彈還需要有條件立法會議員涂謹申估計菲律賓方面最快聖誕前有回應形容家屬和上次和官員開會時對方的問題很細緻相信會向菲方反映之後菲方就有機會盡快回應菲律賓人質事件殉職領隊謝廷俊的弟弟謝志恆就說上個月底特區政府分別和傷者和死者家屬開會要求菲方派出部長級官員活道歉退了你退了公眾有沒有知情權你們關門談就算了 即是關門的時候有什麼條件換取是這樣的即是換了什麼呢市級我不要我現在要部級就行了他又不願意透露要求的底線但相信特區政府會跟進事件他又說即是說這個謝廷俊的弟弟現在再問他你的底線是什麼現在不說了 他說他信得政府事件近一兩個月有進展有信心家屬我覺得這樣信的真的做事就不要拖那麼久了大哥所以說真話是痛苦的我最不滿的就是整個談判黑箱作業我想了很久為什麼這個問題你是要被菲律賓要求 是要黑箱作業閉門出來大家好像說些又不說些又說我有些事大家互相尊重大哥你錯在哪個先錯在並不是我們香港人不是啊這個問題就是將這件事升了層次是一個社會運動你要向公眾交代社會公義是不是不是說我關門我們自己搞定就行了我同情你了我都說了你沒有錢我們幫你籌都行但問題是 你菲律賓就一定要賠你政府就一定要制裁沒得談的簡單的就停了所有新的簽證很多方法可以經濟制裁何況你所以整個過程簽證要申請就行了整個過程不影響經常都說香港很多人請菲律賓用工我一直不應該影響 人民的但可以制裁政府還有一件事現在去的華商你知道菲律賓的經濟是華商操控的那些華僑是拿錢那些菲律賓人是拿拳是拿槍他們自己搞定我們是拿勞務西沒辦法我們最多拿勞務西都不想說都要說你明白嗎問題就是你不可以這樣 現在就說關門我們搞定就行了其實現在多謝了難關你們有事了這個真的確實不是一個普通的民事索償不是你個人的喜好與賠償來去怎樣決定你已經提升到一個地區香港來講和菲律賓之間因為今次菲律賓的人質事件政府的犯錯香港人沒有錯死傷者沒有錯為什麼你要這麼鵪鶉 是都要閉門跟著被人踩著來上跟著你說什麼一路一路退退到現在就開始好像有錢就行了道歉不需要菲律賓總統道歉隨便一個政府官員道歉都行了那我們香港人被你玩我感覺到整個運動放香港人這種情緒上台等於香港電視王維基一樣而已 <笑>一路上街王維基又不出聲同樣都是放香港人公義上台這個我覺得是不能接受難聽說這件事跟最近的媽媽一樣你當個B當垃圾丟了之後就告訴別人不見了個B所以你說即是將香港人的愛 放在上台這個變成濫用了下次再有這些事香港人的熱情就不在了 一次又一次香港人很澎湃的不用擔心因為有我們D18在繼續撥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大家可以通過其實不需要打這個電話因為如果大家有Apps的話輕輕電話就行了現在大部分的無線電話即是流動電話供應商都可以用到我們這個Apps的 較早前PCW不行我們搞定了有個防火牆的問題不關事的他絕對不是有意的完全不是的現在還差三即是忘記我們都跟他們接觸了他們說會答應我們會改善所以通過互聯網如果你已經有下載我們的應用程式的話你就可以 通過我們應用程式的通話給了電話通就行了給了全世界自己有看又行了大班你問過我陳雲毅第一時間上哪個傳媒第一時間他現在怕我不知道他怕我不知道第二次再上他現在上了兩次怕死我不知道他已經成為政改的其中一個主流傳媒他這個節目所以在議會內外就叫我們泛民不要孤注一擲

他預計了這樣做的了是嗎到時才知道你為何無端端怕他封咪陳先生不是封咪我怕他財力支持不住這麼大班就要停咪他當了底褲繼續在這裡不用當 早晚又要早晚他的底褲貴的你知道不是普通人穿的底褲說一些廢話那些老母西在哪裡你在那裡扔啊扔啊還有什麼要說呢大班今年元旦遊行我們每個人要老母西完之後就燒老西行不行可以燒老母西 燒就有用了燒了就沒有用了公眾地方不要起火老母西不是用來燒的我們是扔的扔不到他的竹子而已不要這麼說這個大公評論怎麼說這個老母西見證了反智的泛民其實我覺得這個提起起得很好 老母西見證了反智的政府反智的梁振英還有反智的泛民都對的我沒有欠到這些團隊支持要加政府和梁振英下去反智的泛民我說很多香港人從來真是盲目跟風羊群心態揚威海外 非常幼稚這個老母西願意給年輕人買屋回家照顧可以做善事又可以當禮物送給年輕人誰知道這個小玩偶被人一攤千金大家爭著某大為什麼要某大現在就是現在去到現場為的不是做善事又為了做一個交易的動作來滿足自己一時的快感對不起這個不是一時快感來的 接著最後那段當全城去盲搶龍武西並且開始炒賣這個小玩偶甚至不上學買到這個玩偶的時候大家就應該明白現在青少年真的中毒以心行為極其幼稚真的有點而絕望了香里診今天是怎樣傅哥我有法律問題想問你快樂時間現在我問你扔雞蛋行不行扔扭蛋行不行扔什麼 扔什麼蛋扔蛋換句扭蛋扭蛋玩具扭蛋和雞蛋都是工具扔不傷到人扔不傷不到都可以扔不傷到都可以你也令到人家恐懼有機會好了我們聽新聞先老陳你先駁回來整體來說公營醫療都是擠迫的尤其是在一些冬天的時間現在的時間還有我們又要處理 我們可能H1N9帶來的風險令壓力很大公民提名不要篩選社會裏面有任何恐嚇性的言論或者是大大小小的暴力行為特區政府一定會依法辦理的當然不會受犯你不認識我妹妹你不認識我受犯的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林毓華鄭家富陳雲毅又去劉慧卿的RTV接受訪問我教大家除了我們教大家看報紙都要聽收音機看到現在陳志雲求人得人你動了李慧玲 今天你就換取了什麼呢你就換取了梁愛詩上你的節目宣傳政改篩選這些就是商台的策略他預計到的因為梁愛詩不會去李慧玲的節目 所以就移動了李慧玲之後梁愛詩網去沒有這個平台多個平台給政府用做一個洗腦的工具做一個喉舌沒想過劉慧卿也有可能另外一件事在非主流傳媒你要選擇你選擇難道來D100嗎為什麼不行呢明知你說大哥你不要說見到阿富<笑> 見到我見到阿富都頭痛攞手袋又試過掟咪又試過什麼都試過我們現在很節制不是你掟他掟就是我說我很節制他不節制就不要請他來真的問題存在是什麼呢你要知道我們講真話講真話很痛苦那你選擇為什麼人會選擇去劉慧卿的節目劉慧卿的口夠臭了臭過我們肯定我認為他罵人大哥我不要去尖酸刻薄的我罵人又不會出情上面殺苦受人咁罵人我不會的我笑笑口罵人的通常都是喂那為什麼陳慧毅去完一次又一次是第二次還有誰又去我昨天說給你誰去到 還有誰還有袁國強袁國強政府有個宗旨他們有個政策不去非主流電台他給我們的答案為什麼不來我們的節目呢是因為他們說他們不接受非主流傳媒的訪問這個是政府包括行政會議但林煥光上了幾次那些不是官員 你亂國強是什麼司長你知道這個對不起林毓華你搞出來的RTV因為變質了因為劉慧卿的節目變質這件事才是諷刺這簡直是諷刺陳雲毅說什麼呢他就說呼籲泛民不要孤注一擲如果不是二零四七前都不會有普選的這個我已經說了這就是他們這次推政改出來林鄭月娥的策略高壓 不是你搞錯不是這個就是林鄭月娥的策略即是告訴你現在如果不要這個篩選的選舉我都說了有高人告訴民主黨他只是用這件事銷售給民主黨一你可以借這個機會踢走梁振英如果你不通過這個政改沒有一人一票選特首梁振英就會連任的林莊做多五年這樣就老母厲害了那你怕什麼 第二如果你過不了除了梁振英繼續做下去之外就還有不會再有這個一人一票選特首你沒得選的了你要作出一個抉擇要的話不要要個沒那麼爛的蘋果還是要一個簡直蘋果都沒有不要說爛不爛沒得選你現在沒有飯開 有擺兩碗飯在桌面的奴隸是這樣的有些人就有這樣的斯德哥爾摩症候有個人拿兩碗白飯來給你林毓華就沒送牙沒送我不吃的我一人吃雞髀的我老爺大哥不要雞髀慢慢蓋棉被吃雞髀我拿碗白飯出來弄了一尊腐乳在這裡就拿了一張煎出來林伯 這張紙給你蓋的這碗飯腐乳給你吃背景在哪裡來呢是不是赤柱其中一間監倉呢你這樣的演繹問林毓華林毓華我不吃腐乳的有毒的我要吃健康食品我要吃這些什麼芝士我要吃水間菜豬絲那個看人坐牢我就說 你是吃的就不吃你不吃就連腐乳都不能吃吃到你吃白飯吃到你出監為止皮都沒得你蓋撕棉皮讓他做壞事那就說完了現在的策略就是說告訴香港人還有令到他們已經做了功夫告訴大家拆穿這些伎倆 他就是這班人,其實為什麼林鄭月娥、袁國強 譚志源和所有傳媒主流的傳媒做一件事就是現在幫民主派幫他們鋪好一條路有個好好下台階現在開始雷霆萬鈞為何突然出現這麼多網站突然出現這麼多新聞網站那些真的有錢賺 用這種新媒體、舊媒體大合唱告訴你這個政改方案香港人其實沒得選擇給你一人一票選特首是行前一步如果你不接受這件事永遠都沒有陳雲毅說基本法未必完美合乎所有民主準則的制度但是由千二人投票產生 知道有普選已經很大的進步聽陳雲毅怎麼說吧我再跟大家分析這個屎竅就像湯家驊方案你已經收回了方案如果你們只有一個所有的僱主一集放在這個有可能被認為是不符合邊法方案到時最後就採用民建聯的方案因為如果這次是 拉倒的話很可能到2047年之前我們都不會有普選為什麼你這樣說呢因為你現在這次的方案被否決我們有什麼理由相信五年後政府會提出一個更加好的方案呢我提出五個主要是一個所謂折衷方案的其中一個元素希望可以得到泛民人士接受 但是中央政府或建制派人士同不同意呢這個都是要進一步去研究大班你未拆穿之前來自大陸內地的何先生剛才打過來等了很久不如聽聽和何先生聊聊早晨何先生 現在的詭計就是敬酒不喝不喝佛酒石堅和黃飛鴻這麼簡單現在他是鋪一條路就是最毒的一件事現在是政府幫你做勢做好了鋪好的落台階找陳雲毅這些人出來說他連民建聯都動了民建聯都踩了他都說我的方案你民主派不支持老實說我都不兩面不是人建制派未必支持我這個方案不過起碼你們支持我我有些bargaining power倒轉頭就跟劉慧卿合票這些就叫游說現在鋪定台階就等民主黨可以很光明正大站出來我們就這些叫做什麼 叫什麼你想想跪地欺諸忍辱負重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都是為香港民主立下一個大功就像陳雲毅那樣說由1000多人選去到300多萬登記的選民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是走了一大步的這個當年何俊仁劉慧卿都這樣說還有 如果今天我們民主黨不是冒著大不偉上刀山落油鑊被你大班天天在地獄我不入地獄用佛祖的精神誰入地獄去為香港人爭取了這個民主 可以在2017年我們一人一票選特首 在歷史裏面終於會還我們民主黨一個清白還有公道那裡這麼大 將會民主黨不是拉文文德拉精神下去民主黨在我劉慧卿的領導之下將會名留千古名留青史不是名留青古青古莫小姐在電話你想名留青史早晨莫小姐早晨莫小姐在這裡嗎早晨 喂你好又我們的系統又關掉了不要經常賴我們的系統的對不起不要亂說話你可不可以賴電話公司壞了行不行呢稍安無躁什麼都賴自己先可能一聽到名流千古就是黃小姐立即說這是什麼地方來的百年好合啊想著百年歸老怎麼行呢陳雲毅還有一句說的他說如果 特首產生的方法,你先吃了 他很老實的理論上是可以修改的林伯你都入了監也有一個時候了每天吃白飯你又為了抗議沒有雞髀吃今天我拿一瓶腐乳來給你我在廚房偷的我可憐你當年你做了這麼多在我們大廳你這個風波裡的茶杯 自由風開始我還沒出生我看聽你聽收音機聽到大你有個這麼好的拍檔大班現在走了加拿大就留下你一個在赤柱貓小富我就偷了廚房就偷了腐乳給你你吃了它吧你吃了之後不要緊遲些就有雞髀吃了理論上有的你如果不肯專腐乳呢 我這個監頭就認為你死性不改你肯吃了一尊腐乳我就有機會偷雞髀給你吃理論上可以再多一點清朝的十大酷刑就跟著來了那現在聽一下陳志華其實我很想聽到陳志華的聲音有陳志華的聲音在這裡最重要就聽一下雷霆 881 政改諮詢真是實在做得很好充分表現了是很開明的沒有設定一個議題沒有設定一個方案要大家去支持所以亦是他表示願意聽大家的意見我真的覺得他做得很好今次政府做得很好他全部開放你個人都可以說但既然你問我的意見我就清心直說 你是不是2017年都希望有一個真正的普選行政長官當然 所以我想問你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問郭智仁真是好東西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不如我們問問 我非常失望因為那些奶粉我那次打電話來在自由風我講過一次我撲了整個月都撲不到奶粉現在還沒有電話的那天我問你是不是可不可以不是他好像說他只是留言 那些奶粉變成很害怕現在不是現在高永文出來說了叫你聖誕前很快搶貨他多餘了他年年我由我孫一歲的時候試過一次真的買不到要轉奶粉即食即窩當然啦當然啦有些媽媽讓罐給我 那你怎麼過年呢你說即食即窩你怎樣你就要轉奶粉人家要時間的嘛那你知不知道我問萬寧我為什麼我7天來買奶粉都沒有的他是沒有的你打電話什麼打電話經常都不通的嘛是不是試過打過一次通那我說我想去回萬寧那裡拿我在恆安村住他有人滿時去到眾安的我拖著兩個小孩要過馬路你是沒有危險嗎 沒辦法沒有嘛沒有護理都要這樣做的現在他昨天還說叫我們儲定一些奶粉儲定量是儲定量喂這個是不是官話來的有這麼多錢不是有這麼多地方擠的嗎是啊還有個十三價才還谷氣朝頭早講和下午講完全不同的 打好還是不打好呢 怎樣做政府呢 你不可以一系你就不用打的，等我們心安一點，你完全都沒有這個。莫女士，你今次的挺可憐的，奶粉不知道後就到13價這個問題，我兩個輸了，轉工也不去賣奶粉，那麼厲害，買奶粉你其實周圍撲，我就是每天都說沒有的，後來你不是，你每天都有一條籠就在那裡，就等奶粉來就立刻搶光了。 現在那些老三歲不用健康院，所以去到叫你去賣，順便拿，即是說健康院是一個便宜的，不是太太奶粉，再不巧在這個七五九最好，順屋去肯幫你派的，幫你政府你每罐給兩元去，10幫你派，現在說那些藥房就說20元不用健康院，所以去到叫你去賣，順便拿，即是說健康院是一個便宜的，不是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不用太太奶粉 你說為人民服務幫媽媽來這個759拿奶粉拿了奶粉券 我想你給幾元罐去實做我沒所謂的阿林是無所謂的林實做是好人來的阿林他不做我幫他說其實政府有很多事情可以想很多事情是你政府無能連這麼多奶粉和13價這些是社會棟樑你都搞到這樣 不是這個高永文沒有料到說了還有一件事你知不知現在公立醫院已經爆棚了現在挺上訪的你有病啊威院要停一天我告訴你如果禽流感來死不少人這說真話也很慘我都不知道說了不說會死人的死很多人我都在害怕有沒有口罩啊 我有我入了會我動用那些人 隨便吧,幾多位都好,剛剛剛剛才那位太太就說買不到奶粉,我親眼見到人家十箱八箱在屈臣氏門口那裡車走,在醫院房門口十箱八箱,有一個手推車就推走,屈臣氏就在這個軒尼斯道,灣仔 藥房就在觀塘的物華街我親眼見到一個男人推著十箱八箱的奶粉就推走根本來說全部那些東西已經打了龍通你很簡單一個人就買十箱八箱那你的太太哪裡夠他們的競爭人家可能比高一點價錢炒賣 你如果讓他們這樣的藥房那些屈臣氏、萬寧讓他們這樣去賣給一個人那你香港的小孩就不用喝了全部將來上去上面喝大陸那些三聚氰胺那麼可憐所以政府你不負責任所以這個政府是不負責任的等於以前去到四五十年代的情況警察跟黑社會混在一起你說你沒有一個新的機構去取替他沒有一個ICAC去取替他 大家看看那裡有沒有不過你就不夠人家這麼落重注這麼貴了喂告過的那些人還不怕但這個以身事法香港很多人都是這樣問題你的政府有沒有這樣的政府有沒有這樣的他那些藥房不是連鎖店的嗎他有說過連鎖店也有明天的司機繼續說吧今天節目時間夠了拜拜 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儀浩蓮敏 D100 大聲台 還聲於民